翻什么呢？翻这个铁片儿。哎，今天这边干曲种啊，八个活，曲种是京韵多，其他曲形式少，但这翻活就都岔了开了啊，连京剧都翻了。这个王莹给您唱一段铁片曲目，我不知道，他自个儿上来报好吧。啊，搬到还是角老师，刚才您听见了，刚才有一位先生特地给角红锦先生上俩花篮啊，这俩就是给您的，一会儿带回天津啊。 放在了刘玲啊，

猛得坐上，开言道：“啊。”